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相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Amber、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好，欢迎大家又翻到嚟我哋呢一个厄拉一周啦，阿敖将军。 喂，翻嚟啦喂。 系啊，我系大家主持人拍完泰河啊。咁阿敖兄，我哋上两集都录得唔错嘅呢一个收听率。 个反应几好啊。 系嘛。咁好多谢阿贾港女同埋啊呢一个。 卢斯特。 卢斯特。即系啊呢一个地图炮。 地图炮。 多谢地图炮同埋呢个贾港女啊。咁唔知迟啲可能仲有冇机会可能再搵佢哋上嚟玩啦。 再请我哋上嚟啦。 咁但係喺请佢哋上嚟之前呢，咁正如我哋之前所讲啦，咁我哋嘅节目呢其实係讲呃拉嘅。咁呃拉其实最紧要就係、是、即系不外乎几样嘢嘅啫。咁就係我同你冇嘅嘢啦。咁就係美食啦，係咪？ 我冇囉，你有囉。 只要擺明我就冇啦，係咪？咁但係嚟講嘅話呢，就但有美食唔一定係好事嘅。即係如果你要譬如你想係呃拉，你純粹靠想去呃拉嘅當然係好事啦。咁但係如果唔係純粹靠想，唔係諗住純粹靠想去呃拉，而係真係想人哋注意你其他嘢呢，咁可能好麻煩。 咁深奧嘅你講嘅嘢。 係，所以我哋今日呢，我哋請咗我哋嘅嘉賓上嚟。歡迎我哋嘅嘉賓夏雪小姐。同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你好啊。 好少喺节目度会打招呼。 系，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唔系播样嘅、，OK， 咁就系播声嘅啫。咁啊， 播声好啲，我会自在啲嘅。其实我反而比较中意呢一种倾偈嘅模式。 OK， 咁啊好啲啦，系咪？咁但系播样点解唔好呢？ 因为我会好唔自在咯，同埋会可能间唔中会实下个镜头，究竟会唔会？咦，呢、這个角度好似唔系咁好咧，咁啊。 系嘛？ 我觉得呢啲好。好乞人憎。 OK， 系啦，咁好开心啦，今日搵到阿夏雪上嚟啦，即系吓，即系好朋友啦，系咪？咁我今日特登坐嘅位，我坐佢对面啦。阿敖将军，你知唔知点解？ 点解咧？我都坐佢对面、啊。 系，因为上次咧，我同佢一齐上去有台做节目嘅时候咧，我俾我女朋友系咁投诉。 投诉你咩咧？ 呢条友系咁摸我大髀，摸咗我几次。 唔係啊，我係純粹係因為個手唔知做乜嘢，跟住即係唔知擺喺邊嘛，咁你咁樣坐喺我隔離，呢個靠到咁近喎、哦，其實想拍下你移開少少。 唔係，下次我哋如果坐地鐵咧，隔離有個靚女咧，跟住然之後咧，你可以試用呢招，好興。即係我其實唔係想摸佢大髀嘅，不過我想拍下你走嘅啫，咁樣。 我冇你咁嘅美食。 我怕你哋會俾人話性騷擾 啊！係嘛？我就係俾我女朋友話，跟住然之後搞到我都唔知點算。 所以今次， 唉、哎，好彩冇事，即係好彩佢信我啫。如果唔係，我都唔知點搞。係啊，我就 幫你澄清㗎。 係嘛？即係因為嗰次張凳係衰嘅，即係張凳就係、 是。喐嚟喐去嘅左右搖。 係，因為嗰張巴凳嚟嘅，但係嗰張巴凳咧又衰，因為嗰張巴凳咧嗰個轉位咧，因為巴凳會轉㗎嘛，可以轉㗎嘛，佢個轉位似有少少斜，所以咧佢係咁轉過嚟我呢邊。然後要按住找些东西借力，然後按住我大髀，然後推回自己过去。 我想呢过了这集之后，很多人葡萄你的拍完泰河。 唉，不要葡萄我啦，我这些真是我这些机会我宁愿是留给其他人。是啦，咁啊夏雪，咁啊即是上到我们这里，咁你其实我不知道怎么介绍你好。是啊，你觉得自己，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呢，你是属于即係我個人覺得你係屬於一個 model 嚟嘅，係啊，即係會寫字嘅 model。 其實我已經有年幾冇真係去接啲 model job， 即係例如雜誌啊嗰啲嘅啦。 嚇！咁但係其實我哋更有興趣嘅你之前啲 model job。 其實我好想抹殺呢個過去。 點解咧？點解咧？ 因為我做 model 嘅時候，一嚟我發覺自己唔適合啦，二嚟其實我冇做到啲咩成績嘅時候，當啲人。即係以一個 model 嘅身份去介紹我嘅時候，我覺得係似好似對我講緊粗口咁樣嘅。 咁緊要？你試下同阿敖將軍講句粗口，你同佢講話你條咁嘅中國人咁樣，跟住然之後佢都會好唔開心。 咩啊？聽唔明。 佢自己唔肯，佢自己覺得俾人叫做中國人，佢自己好似俾人講粗 口。真係難聽個粗口。 哦、，OK 。即係你就係 model 咁樣，跟住之後就難聽個粗口。 唔係，如果我喺 model 界，我真係有啲成績嘅，咁我覺得 OK、啊。但係因為你冇成績嘅時候咧。 你就會希望覺得呢啲過去就想抹殺咗佢，而即係重新建立一啲嘢俾人睇咯。 係，但係你嘅所謂冇成績，但係揾好多錢喎，聽講。 又唔係好多錢，而係一經咁講，我嘅產量唔多，但係我收得貴啫。 啊，學嘢啦，好興！你寫幾百篇，跟住然之後啲人貨金都未必有咁多啊！話俾你聽。 邊人貨俾我啊？真係。 大佬，你睇人哋幾豪氣，我產量少，不過我收得貴。 咁嘅語氣態度，即係因為我覺得。到到後期嘅時候，我已經唔係為去，即係為興趣去做呢樣嘢，咁就為錢為生活㗎啦。咁我會人哋去邀請我嘅時候，我會開一個價錢出嚟，如果佢接受嘅，咁我哋咪一齊合作咯。 係， 係啦。咁嗰樣就係其實我為咗生活而去做嘅嘢。係， 但係講即係講開呢樣嘢，講起八卦嘢先啦。 好， 係啦，即係因為有時做 model 咧，即係你知而家坊間㗎啦，即係你求其肯俾人影下相就話係 model 嚟，就係私影又孖又成咁樣。OK， 但係你嘅定義點為之一個 model？ 因為你頭先講就係話你覺得自己未有成績啊嘛。係 啊。 咁你嘅定義點為之一個 model 先至係即係叫做係有成績或者係叫好咧？ model， 我覺得其實而家 model 同以前有啲唔同嘅。以前嘅 model 係淨係會拍 TVC 啊、廣告啊、行劇喎。而家嘅 model 係總之你係好似就好似一個 product 咁展示出嚟嘅，就叫做 model， 甚至係攬到係喺網上同人講喂。我想影相啊，不如我哋合作，跟住影一輯相出嚟，同人講我係 model 嘅形式都有，所以嗰個定義其實真係幾廣泛下。 OK， 嗯， 咁所以你就脱離呢一個圈子啦。但係 我脱離嘅原因係因為發覺自己嘅興趣，即係興趣唔喺嗰方面。 OK， 但係喺你做緊 model 嘅時候，其實都有寫緊嘢嘅咯，已經係嘛？ 後期嘅時候係有嘅。就多咗嘅。 嗰陣時最開頭係寫咩先咧？ 愛情小說。 愛情小說。 係啦。 啊，你估唔到啊，係嘛？敖興，你估唔到佢有寫過愛情小說？ 我有， 我有睇過嘅。 你睇過邊篇啊？你睇過？ 睇過下啦， 係嘛？我一問你講唔到， 你咪講到滴汗啊！ 咁啊，其實夏雪之前其實係有寫過一個連載式嘅愛情小說添，因為寫連載就同寫短篇唔同，連載都幾有恆心寫。嗰篇愛情小說叫咩名啊？嗰篇 最新嘅連載小說叫《錯愛》嘅， 係 啦。 咁講咩㗎嗰篇嘢？ 講咩呢就唉唔好再提啦算啦因為個尾呢就好似呢一個 紅 man 嘅電影咁樣係未有下集所以我覺得唔好提啦等出咗下集之後我哋大家再探討 會唔會收返3000万到跟住之後可以繼續寫落去 唔會啦 唔係我咩嘛紅 man 話要回本先可以拍到下集嘛咁有啲有心嘅網民就幫佢計個數其實要係唔知3000万先回到本嘛、 其實我都係小說係幾好睇嘅 是吗 是啊是个尾嗰度就差少少尚有进步的空间可以改善的。 OK。咁你都幾犀利啊！即係你諗下，即係我唔敢評論紅 van 啦，真係人哋話曬叫 唔好意思，小弟係未有時間睇嘅。 咁你就買飛入場支持下本地創作啦。 係買飛入場支持下。 係咪先？ 点敢啊，大佬！ 唔系你唔支持啊，点会有人继续拍咧？系咪先？ 系啊，所以其实红 van 系应该要支持， 应该要支持。 嗱，无论我嘅概念就系、是，无论系咪服都好，你买几十蚊飞入去睇一睇。 人哋拍得咁辛苦， 系啦、啊，究竟系有几好睇或者有几服，你起码都叫做同人哋有嘢讲下，上网整翻个 status 都可以呃下 like 啊嘛。是不是先 是收到收到 OK 好咁啊夏雪咁你而家其实最主要你是即其实你是怎样的你而家是有没有其他嘢去搵食的你而家我想 问而家我有寫专栏啦咁做主持都有钱嘅係啦咁另外我寫緊個电影劇本咁最近啱啱去台湾都傾緊一啲台湾嘅一啲企划书同埋或者係品牌故事嗰啲 係呢啲赚钱嘢嚟喎呢啲係寫嘢嚟讲最赚钱嘢嚟㗎 不过台湾佢本来个人工低啲嘅而家丢緊係，我就講翻我香港收嘅價錢係呢一個。 你嚇死人喎！你去咯， 香港收嘅價錢係同台灣丟。 唔係嘅，咁但係一個嘗試嚟嘅，咁傾下咯，傾下咯。 傾下嘛，係因為寫文字嘅創作咧，我唔知貨金可以賺幾錢啦，唔計貨金之外啦，其實小説係唔賺錢嘅。 因為小說你譬如你寫十萬字喎，即係應該而家香港小說一般都係八萬至十萬字起跳啦。咁其實你分緊嘅佣金，即係所謂嘅我哋叫版税啦、嗯、，OK， 一般嚟講係講緊10% 已經好盡㗎啦。 即係大概一本書可能你用三個月寫都係收7000蚊到。 係啦，即係咁上下到啦，即係而 即係好慘㗎，多啲支持下。 咁、 啊、買書。 但係如果以下雪嗰啲為例咧，譬如佢專欄咁先算啦。咁有專欄就分幾種嘅，一啲係比較上 top 嗰啲咧，就斷字。字去計嘅，即係我每隻字收你幾錢嘅，有啲咧就斷篇收你幾錢嘅，但係個即係嗰個比例上啊，可能係講緊係10倍 of 你個寫小說嘅。咁、 嗯、 當然而最賺錢嘅就梗係寫電影劇本啦、 嗯。 電影劇本大概幾錢都下雪，你而家收咩價？喂、不咁你覺得市場好似係收啲咩價咁樣啊？ 我唔知道，咁揾我嗰、那個嗰位導演就同我講市場嘅新人價收咁80000蚊。咁佢就批60000蚊俾我，係啦。 你明白寫劇本，你明白寫劇本同寫小說係有10倍嘅分別未？ 我唔知啊，都係嗰位朋友同我講嘅，係。實際嗰個市場我就唔係咁清楚。 嚇、啊，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即係如果用你嘅名字去出嘅話，就大約係呢價啦，係啊。咁有影子寫手呢樣嘢嘅，係啊。但係 影子寫手， 影子寫手咪即 係槍手啊， 即係槍手啊，即係影子主筆咁樣咁上下嘅嘢啦，係、 okay. 啊。即係黃玉郎嘅書係咪就係黃玉郎？畫啊！你覺得即係咁樣啫嘛 ？OK， 咁所以其實啊，下雪咁即係大家係唔使受你嘅收入啦，係、嗯、嘛？ 唔係嘅，唔係嘅，都努力緊，努力緊。 係啊，努力緊。OK， 但係有啲趣事嘅，我知道。 例如？ 例如你啲趣事就係有啲人會揾你，跟住然之後話即係你而家叫紅咗啦，係咪？ 唔紅唔紅啊！ 唉，算係啦，你而家叫紅咗少少啦。咁跟住然之後有人揾你話，不如影相，跟住然之後俾翻啲酬勞咩？ 俾翻啲酬勞我？ 係啊，俾翻以相代酬啊！ 哦，即係有時喺 Facebook 嘅時候會收到啲人 inbox 我話，不如我哋合作影一輯相啦，咁就我公司嘅某某 product 嚟嘅，咁影完相之後咧，以靚相為酬咁啊，即係會有呢一個。 哇！真係多謝曬喎， 會咁樣嘅邀請俾我，係啊。 多唔多呢啲？ 幾個啦，另外都有啲人會話。咦，我見到你最近個消息都幾多喎、哦、不如咁啊，我幫你影返輯靚相嚟幫你提高呢個知名度，都有呢一啲嘅網友去到作出邀請。 呢啲好真係即係好將軍，即係如果我同你講就係話啊，我見你呢排都幾多節目喎、哦、不如咁啦，你寫篇嘢俾我，跟住之後我幫你提高你嘅知名度啊。 但係我面皮都算厚㗎啦，估唔到有啲人可以比較更加過分嘅真 係。即係呢啲真係趣事嚟嘅真 係。咁可能有其他人係願意嘅，咁佢可能會覺得我願意，所以就作出啲咁嘅邀請嘅。 係 ，OK， 係啦 ，OK。咁啊，即係呢樣嘢其實都係其中，我覺得係、有少少同你嘅外貌啦，係有啲關係啦。 啊， 咁你覺得唔係？你覺得嗱，即係可以咁樣講嚇，呢度有三位男士喺度啦，跟住之後咁大家覺得夏雪靚唔靚？ 靓， 都算都算， 即刻出反应嘅， 即刻有反应啦，系咪？ 因为我喺你面前，你俾面我啫。 唔系， 你睇下我哋啲反应几一致，就知道你冇夹过啦。 诚恳啊！ 好，我哋继续。 即系你觉得，即系你嘅样貌同你嗰、那个，即系如果譬如你而家专心于写作啦 ，OK， 觉得系有利定系有弊咧？你点样分析呢件事？ 有利都有弊啦，因为。首先咁你有張靚啲嘅相出嚟，咁啲人未睇你篇文會 like 咗先嘅，係啦。咁但係問題又出現咗，就會我有時會諗，究竟其實我花咗可能幾個鐘頭寫呢篇文，你用咗可能半分鐘就 like 咗，咁其實你有冇睇過呢？咁你付出嘅心血咁樣白白咁樣流出去，咁你會覺得有少少心痛嘅感覺咯，係啦。 咁你有冇統計過自己 Facebook 最多 like 嘅係究竟係你嘅純相啊，定還是係？ 其實而家有好啲，而家我嘅一啲齋文字嘅 like 都有啲有，即係都會有過百個 like， 咁我叫做開始有少少安慰嘅感覺。雖然比上其他人嚟講，仲係好少啊。 OK， 即係齋文字冇相嘅都過百個，但係你文字寫咩先係咪？ 有啲係影評，有啲係一啲都係我平時寫開嘅。 東西咁啊。 嗯，咁都唔錯啦，咁都算係。 所以叫有好啲啦，都有啲有時見到啲網友話，我其實係欣賞你嘅文字更多於睇你嘅靚相，我見到呢啲留言其實好開心。所以如果你有咁嘅諗法，你多啲留言俾我知。 嗱，有時氹女仔就係咁樣啦。 明知你咁諗啊， 即係嗰啲，即係你點樣去溝一個靚女咧？就係同佢講，其實我覺得你內心咧係比你嘅外表更加美麗。即係呢啲真係百搭嘅，係咪？即係實受嘅，我唔明點解，但係又真係信嗰啲人。 係咪真話嚟嘅？ 太原太學， 我以為係真嘅。 我唔想呢度俾人反台咯。 我覺得真係有啲天真。 哦，我真係真心覺得，我應該係有啲進步，所以人哋真係俾啲咁嘅留言俾我。 唔係你嘅進步係明顯嘅，即係好老實講句，係啊，你嘅進步。 可唔可以解釋一下，柏然大學？ 你解釋一下。 唔係因為阿夏雪其實我就認識咗佢都一段時間啦，跟住之後即係佢未叫而家咁紅之前啦， 都話冇紅啦， 即係只能夠咁講，即係未紅之前我就已經認識咗佢啦。咁嗰陣時即係。佢有同我即係大家研究一下，即係寫文嗰啲嘢啦嚇。咁我嗰陣時就係同佢講就係、是，哇！你啲文實在太過浪漫，太浪漫主義， 我個人浪漫主義。 個人主義，佢話我唔怪佢，因為佢同佢個人係一樣嘅，因為佢人太浪漫，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個人浪漫到咩地步呢？即係母親節係嘛？嗰次係咪母親節？呢條友可以母親節咧，特登唔知接啲花咧，去尖沙咀海旁嗰度派嘅。 紙花嚟嘅，就自己接嘅花。 即係佢係冇收錢，我問你，你係咪有合作嘅團體啊？冇。跟住然之後，你係咪有收錢啊？冇。咁點解要做呢啲嘢咧？ 因為嗱，你諗下母親節入面咁有啲人可能。未必會陪佢嘅爹哋媽咪，或者係佢嘅仔女未必喺身邊。咁佢可能同佢嘅伴侶行街嘅時候，望住一啲人一家大細咁行街，好温馨咁，自己得翻個伴咁。咁我覺得嗰啲好 lonely 啊。咁我覺得應該要即係都 take care 佢哋嘅感受咁樣咯。 係咪浪漫得有啲？即係如果你凍檸茶嘅話咧，那個杯咧就係加甜。即係浪漫， 不切實際。 即係浪漫得好緊要，即係浪漫得實在太緊要啦。即係所以咧，佢開頭 想像唔到。 係啊，即係想像唔到。即係我所以話你開頭嗰啲文咧，係浪漫到有少少脱離現實嘅。 因為我個人太離地。 係啊，你個人 即係離地，正正就係諗起離地呢兩個字， 即係太離地咧，明唔明白？所以點解開頭我覺得哇？ 所以唔好鬧我寫嘢離地，又本身個人好離地。但係離地唔係因為我有錢，係我嘅思想離地。 係，即係佢離地得實在太誇張嗰陣時，我覺得，所以我同佢講就係、是，即係你要貼翻地一啲，即係你寫啲嘢要多翻啲嘢，即係佢用字都好離地㗎，佢啲用字呢我唔記得咗啦，總之係幾十年前嗰啲嚟㗎，即係唔係而家嗰啲人會用嗰啲字嚟㗎，佢唔知點解佢中文好好㗎喎。 唔知咩咁 樣，我真係唔知 點解。好過分， 真係好好嘅， 真係好過分。 真係啊，真係佢啲中文係好好嘅喎。跟住，但係就即係啲樣字加埋咧，你會覺得係啊，係咪即係唔係張愛玲嗰個 寫嘅咧？ 未少古人嘅啫，未 原來未死。 即係係咪文初嘅咧？即係嗰啲嘢點解會咁嘅咧？咁樣 可能睇得嗰個年代啲書多，細個嘅時候。 係咁，其實你睇啲咩書多㗎？你平時 其實我咩書都睇，任何覺得好睇或者別人推薦嘅書咁。我都會揭兩揭，如果有興趣都會繼續翻睇，即係冇話分年代或者係邊一個作者。 係 ，OK， 我推薦你睇一本啦。 咩啊？ 後香港小男人網上日記。 我買咗，我有買啊。 幾錢一本咧？喺邊有得買啊？ 喺各大書局有買呢本書，好好睇。 佢一出版嘅時候我就有買㗎啦。 係啦。 作者係邊個咧？ 作者梗係犀利啦！作者就係一啲都唔離地貼到抽筋， 仲有啲美色嘅。 係冇美色可言嘅，冇美色，自己上網揾下呢本書好書嚟。OK， 係啦。 好飛機呢個節目。 呢個節目係咁啦，如果咩叫呃拉一周嘅大佬，你就係要咁樣自嗨下。 主持咪最識呃拉嗰個啦。 咁唔係咁講，我哋探討呃拉嘅呢個狀況啫。OK， 但係因為嗱，咁你之前你都有講過啦，即係話你嗰個外貌同你嗰個寫作有啲關鍵咁樣，即係有啲聯繫咁樣啦。 外貌上唔講得話好標青，純粹係。叫做正常翻少少啦， 正常哇， 叫正常翻少少，我應該出街會俾人打死嗰啲嚟嘅。 黐線咩？你同我頭都胎好過啦， 咁咪就係啲朋友我打咯， 頭個胎好過啦，我哋呢啲 唔係咁講，靚有好多比我靚嘅人。 係啊 ，OK， 咁但係你 Facebook 嘅都有策略性地去轉變過嘅喎， 其實。 你所講嘅有策略，即係冇策略。 係啊，即係因為你，因為下雪開頭嘅 Facebook 係好多自己之前做過嘅 job 嘅相。 我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方面啊？ 啊，你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係咁嘅，一開始咧就信文字嘅，咁跟住冇 like 喎，單位數喎，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有工作上嘅相，咁就可能有時就。即係睇一啲微博啦，有啲人配圖出噶嘛，咁就好多 like 好多轉發噶嘛，咁我就已經嘗試去到學佢嗰種服務式，咁就一張即係一篇文配一張我覺得個意境好為適合嘅相一齊 post 出嚟，咦個 like 數好似多咗，咁就開始慢慢咁做起呢樣嘢，咁就一張相一篇文，一張相一篇文咁，就發覺個人數開始越嚟越多啦咁，咁到後來。我唔會講得太快， 唔會。 咁到後來好齊啊！後來咧就發現，咦，好似啲人睇相多過睇我啲文字喎。咁就又嘗試咧就飛咗啲相啦，就淨係出文。咁跟住啲 like 數砰砰聲咁樣下降翻落嚟。咁但係我都努力啦，為咗諗我將會有一日打動到佢哋嘅。咁但係身邊一啲寫作嘅朋友啦，或者非寫作嘅朋友都覺得你而家都尚算有少少嘅青春，點解唔好好發揮呢？嗱，拍完太學係其中一個啊。 你擺不明呢句嘢講啊，我仲要講得衰啲添嗰陣時。 咁我就經過咗幾番嘅考慮，都覺得。都係嘅，尤其即係有時做下啲 marketing 嘅嘢，係有助別人去認識你，咁認識你先至會去更深入地去到睇你嘅文章，咁又開始就偶然會擺翻啲相喺度咯，即係分享我生活嘅一啲例如有旅遊嘅照片啊，或者有工作上嘅照片咁樣。 係 ，OK， 福利主義好緊要嘅， 好緊要。嗰陣時我定我唔記得咗 exactly 點同佢講，總之就係話，即係你出去同人劈友。跟然之後，你有把關刀唔用，你有把西瓜刀唔用，你走去攞把餐刀同人哋劈友，咁你同選舉話俾人聽你單拖有咩分別呢？係咪先？即係冇意思㗎喎，咁樣啊！ 我嗰時諗住默默耕耘啊嘛。 係啦，即係默默耕耘，通常就選唔中㗎嘛。 通常就冇人知咯。 通常冇人知㗎嘛，即係你即係你俾人捅死咗咧，冇人可憐你㗎嘛？呢啲係咪？咁所以我嗰陣時就同佢講話，你點都加翻少少相上去，係啦。咁但係加相之後又好就開始多咗人睇啦。 多咗少少。 多咗少少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就亦都之後有專欄啦，已經。 呢、這個專欄其實係上年。大概幾耐？三四月嘅時候傾落嘅， 係 係啦。咁跟住後尾到佢改版嘅時候，先真係正式加入去寫咁啊。 嗰個專欄咧，其實我唔知道有一份咁樣嘅東西嘅。跟住然之後係阿夏雪話俾我聽，跟住然之後我先知道，咦，原來呢間嘢有報紙出嘅咩咁樣。跟住然之後究竟係咩嚟咧？咁啊，夏雪介紹下， 係 啦。 V 一周報。 V 一周報係咩嘅 ？Eddie， 你要感謝我幫你賣廣告啊！ 係啦 ，V 一周報係邊一個機構發嘅？ 邊一個機構？應該咁樣講，佢咧每逢隔禮拜五咧就會係一個全線超過120間嘅759免費派發廣告。 好嘢啦！我哋一定要多謝759，係咪先？多謝759，因為759亦都贊助我哋有台嘅，我哋呢個台， 我哋本台 有節目啊！你個 有食唔食？ 有食唔食嘅？係冠名贊助，所以我哋要多謝翻呢個759，我哋特登就係要你提一提呢樣嘢。 我嘅出場係有呢個利用嘅價值嘅， 係梗係有啦，係咪先？係啊，但係點解759會睇上你呢？ 唔係759，其實係 V 一周報點講咧？佢哋應該係合作夥伴嚟㗎嘛？我唔係好清楚，因為我都係透過一個叫 Eddie 嘅人，佢係邀請我嘅。咁其他佢背後嘅詳細情形就唔係咁清楚。 係 OK。咁喺呢一個即係喺印刷咗出嚟嘅媒體，除咗 V 一周報之外，仲有冇其他嘢？ 暫時印刷出嚟嘅咧就。只有一周報，我希望陸續有嚟啊！ 係，佢就講係只有一周報，我就知道唔止 嘅。邊度啊？ 仲有一期 Anywave 咧係做過封面嘅。多謝何姑， 多謝何姑， 何姑嘅。 嚟緊咧，仲有啲作品有可能出現啦，希望大家繼續關注呢本雜誌。 係啊，呢本雜誌係咩雜誌咧 ？Anywave 咧就係呢一個全香港其中一 本最多人睇嘅呢个动漫嘅杂志嚟嘅。係啦，咁就嗰期好奇怪，嗰期你做封面喎、 哦。係有咩咁奇怪呢？ 因为你本身同动漫嘅有咩关系呢？ 冇啊。你完全冇，其实我已经有好耐冇睇动漫。 係因为我以为就係、是因为嗰期啱啱又讲返美少女战士㗎嘛。咁跟住然之后下雪你有睇美少女战士 㗎。其实因为呢有人问我你鍾意咩动漫，咁我就无啦啦就弹咗句我鍾意美少女战士 系啦 出嚟。 嗱，我嗰期我收到封嘅，因为咧我未出之前咧，我就已经知道紧阿夏雪系做封面噶啦。我因为嗰期咧兴美少女战士，唔兴美少女战士乜嘢咧？阿敖将军，你可能你有冇留意呢一个小城路嘅 Facebook 啊，或者司徒夹带 Facebook 间中啦。 O K， 嗰期兴啲乜嘢咧？嗰期美少女战士就系兴美少女战士内衣啊嘛。我谂紧咁你仲唔系 cosplay 去做封面？跟住之后喳喳临嗰个礼拜就即刻冲落街买啦。跟住之后点一知一睇，哎呀，点解会系啲相我睇过晒 咧？其实咧嗰阵时邀请我嗰个人咧，佢有同我讲过叫我 cosplay 呢一个美少女战士嘅，但我觉得好似即系我哋有沟通过下，但觉得好似怪怪地，咁唔 系 好适合我。 系，冇理由唔适合嘅。点 解唔适合咧？ 因为我都唔系卖嗰种 sell 嗰种嘅。 边种咧？唔系好明白、啊。 唔系，总之 anyway， 多谢何姑，何姑嘅嚟紧之后应该仲会有作品喺 anyway 嗰度再出定点样？ 系啦 ，OK， 未知期住 上嘅系啦，即系我最中意嗰一种，咁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啦。 系故事嚟噶嘛，系嘛？ 系啊系啊，故事 okay, 即系唔系访问嚟系嘛？ 唔系访问，所以一啲如果真系中意我写嘅故事嘅朋友就可以密切留意。 系 OK。咁嗰、那個係啦，咁嗰、那個呢、這個Anyway 之後咧，咁就真係好似未有任何嘅編挺出嚟嘅實體嘅嘢住。 係啊係啊 係啊。咁、但係就、即係有冇其他嘢傾緊咁啊？ 有其他嘢傾緊。 會唔會打算除咗因為其實夏雪你嘅你除咗係廣東話之外咧，國語都唔錯啊嘛。有諗住攻打呢、這、一個國內市場？國內市場都好大喎。 而家攻打緊，唔係攻打，應該係嘗試緊，嘗試緊呢、這個。尝试紧呢个台湾市场， 就系台湾嘅系嘛？ 系尝试紧台湾市场。 系咁之前其实就、即系你喺 Facebook 嗰度分享过啦，就话自己去咗台湾啦。OK， 咁唔知点解啲人咁有钱啦，又话自己吓、即系冇嘢做啦，去完呢个 我去完就冇晒钱噶啦。啊，我系 剧本几多钱啊？头先话 六万蚊啊嘛， 俾噶， 即系出粮咁出啦。 咁问题我要养屋企噶嘛，系咪？系系系。 咁跟住之后， 咁我呢啲咁离地嘅人都要喺度供应紧我嘅离地嘅生活噶嘛。 咁其实即系呢一个系去咗台湾嗰边，其实就顺手倾一倾下嘢咁样系嘛？ 其实系所有嘢系发生得好巧合嘅。 系。 系啦，因为系由我谂住去访问呢个蒋亚文开始，跟住唔知点解咧。就發生咗服務嗰單嘢啦，咁我就寫咗一啲關於呢件事情嘅啲感想，咁就吸引咗呢個台灣嘅奇摩嗰邊嘅編輯就邀請我做咗個訪問， 係 係啦。 台灣嘅奇摩咧，其實就真係等於香港嘅 Yahoo， 係啊，你話幾大啊？你話係咪先？嗰篇係專訪嚟嘅喎， 係啊係啊，係 嘛？即係你諗下夏雪，即係嗰個犀利嘅程度係咩？即係如果係敖將軍。香港 Yahoo 訪問你，或者 Google 訪問你，你覺得點？ 多謝曬，真係， 梗係發緊夢啦，係咪先？即係如果你話冇張圖點算？因為點解嗰陣時個圖係咩？係美女作家嘛，佢係咁樣形容你 的。咁樣形容， 好似 係。係啦，即係你話圖真係，即係喺 Artline 上面真係好重要呢件事，再一次印證，連呢一個奇摩都用呢招係嘛？跟住然之後當堂就即刻多咗人去睇。 有多咗啲台灣人嚟，係 嘛？ 去到。 因為你都幾堅持喺寫文上面，你係用翻呢一個 書面語 噶嘛，咁所以其實台灣嘅朋友都會睇得到，係啦。咁頭先夏雪啱啱講到啦，就係即係佢有去到台灣嗰邊就幫阿蔣亞文做訪問啦。咁夏雪嘅寫嘢咧，其實同我哋一般嘅呢個作即係網上作者咧， 好似我個人一樣咁飄忽啊。 係啦，同佢樣一樣飄忽，就係咩咧？就係即係佢有你以為佢寫小説麼？佢其實就寫過即係有連載過一次。跟住然之後，你以為佢 係 啦，寫一次，不過算啦嚇，多人睇嘅啫一次啦。跟住之後，你以為佢寫一啲短篇咩？啊，佢又偏偏原來最多人睇咩？係訪問。 咁、有關訪問嗰啲咧，不如我哋下一節。 冇錯啦 ，OK， 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 姐，佢系人称兄姐，香港民主党主席， 好多名 刘慧卿小姐。 大家好， 多谢你上嚟先，多谢上嚟上频道先，系今日呢个超高难度， 呢个录音时间都系好费。光阴 不断定，我一话唔好讲粗口，哇！佢哋跳起晒。 咁但点解你咪真系好抗拒人哋讲粗口？ 系啊，我觉得真系讲真粗口嗱，一样一个原因咧。 即系想问 下，佢咧，你一定讲女人嘅 呢 啲 虽然长， 你咁讲，我相信大陆今次一定截我哋呢个节目。 冇人嗱，如果截我就 嗱，除非 我乜都得， 你叫乜都得。所以咧，一跳到去， 系 啲人话我哋出卖香港啊嘛。 系，话你咁快自己嚟， 我自己嚟。 我哋因为我讲紧呢样。 好。嗱，有位网友叫做巴加亚鲁的啊，唔系粗口嚟噶。O K， 唔系广东粗口。 假如黄宗文唔讲粗口，一齐倾咧就 O K 嘅。 冇问题啊。 系得啦。 哇，你冇睇笑喐啊？ 喺2010过咗个方案就系循序渐进，所以今次咧就要系真嘢。咩叫真嘢咧？就 系 一个有竞争。 系唔系一个公关灾难咧？算唔算对你贵党嚟 讲？都可以讲，我觉得系即系。 喂，如果京兄姐个节目讲粗口咧，佢即刻咧就会捐打赏钱。 打赏几多？ 打赏几多？ 你唔好理， 果然。 实际实咗，开始4月13号晚嘅北上。